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我希望你可以娶我为妻，等我好好咁服侍你啊，相公。 吓、啊，你讲咩话？我点娶你啊？你系鱼嚟噶、啊，正所谓人鱼殊途，而且你生得咁靓，皮肤又咁雪白，体态又婀娜多姿，两只眼珠又圆又亮，咁靓嘅女仔点会肯嫁俾我呢个乡下仔啊？ 相公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其实我做咗鱼好多年噶啦，一路都留喺海里面。啲生活好闷啊！ 你逼话怪他， 难如残灯。 咁早起身开铺啊？ 系啊，娘亲。咦，你都咁早嘅，唔瞓多阵添啊？系咪我搬啲台凳嘈醒你啊？ 唉，唔系，个人年纪大咗咧，瞓都瞓得少噶啦。唉，嚟，等阿妈帮你手腌啲鱼干吓。嚟，哎，系咧，呢排铺头啲生意点啊？好唔好啊？ 嗯，好顶啦。虽然我哋唔系卖新鲜嘅鱼。但系你腌鱼嘅手势咁好，啲街坊啊个个食过之后都赞口不绝啊！尤其是你精心炮制嗰只鱼酱啊，阿顺叔啊就最中意食噶啦。 梗系啦，呢、這个系我啲家传秘方嚟噶嘛。我哋拣嘅鱼又靓啦，嗱，将佢切丝去咗骨啊，咁啊之后咧再用啲调味料腌佢。跟住呢就放喺个鵪嗰度晒成十几日啦先至熟㗎。咁经过咁多工序，自不然就好嘢味㗎啦。 係呀係呀，阿顺叔话呢用我哋啲鱼干嚟送酒啊就更加津津有味。嘩，佢真係好识享受㗎。 讲到食鱼呢，阿顺就点及得你呀、啊。你呀、啊、自细就鍾意食鱼㗎啦，餐餐呢都冇鱼不欢嘅，注定你呢一世呢同鱼係有缘㗎啦。 做乜早晨流流两仔那就咁好傾呀、啊、 黄 妈安仔早晨。 顺叔早晨，啱啱先讲起你咁、早打完鱼返嚟啦。琴晚好唔好收获呀、啊、睇下。哇，睇嚟唔错喎，娘亲，你对手有排都唔得闲啊。 哇，睇过，哇，有成两大桶喎、哎呀，顺叔啊，老老实实啦吓。嗱，你上次就讲过噶啦，话今次啲鱼咧就会计平啲俾我哋噶噃 吓。平时你成日送啲鱼干俾我送走，今次计顺啲又点话？我阿顺都出名叫做阿顺噶啦， 顺叔真系唔话得啊！咦啊，嗰、那个木盘度另外装开嗰啲条鱼嘅，点解咧吓？ 哎呀，争啲唔记得咗添。寻晚我一出海啫，好快就打到半网鱼啦啊！咁我咪装香还神咯，谂住话早啲翻嚟啦。啊，点知冇几耐，个海嗰度咧就突然间刮起一阵大风，跟住就发现呢条鱼跳咗上只船度。 哎呀！ 我见佢灵射光滑，银光闪闪咁。咪谂住攞嚟送俾你哋咯，阿安仔又咁中意食鱼嘅，系嘛？ 哎呀，顺叔啊，点好意思啊？又要你计平啲鱼俾我哋，家阵咧仲送埋条咁靓嘅鱼俾我哋。 哎呀，大家都老街坊啦，有乜所谓啫？ 系咧，顺叔啊，呢条叫咩鱼啊？ 我都唔系好清楚噶咋，总之就唔系怪鱼。 是一条靓鱼嚟嘅，白玉家上品嚟噶。 啊仔啊，你咁识食咧，搭晒你啦。 系啊，啊，你话将佢刮轮蒸撞，一刀起双飞，再切成薄片，啊，点我哋啲鱼酱又生食，都不知几好味啊。 仲要揾埋上好嘅女儿红嚟送至得噶。咦，你看啊，都不知道是不是条鱼听到我们这样说，知道名不久矣，在这里猛地挣扎 的。我挑你挑去，哎呀，你去了水。哎，喂，阿安啊，不如这样啊，你拿入厨房先啊，你费事佢整湿晒啲台台凳凳啦。我赶住开铺啊，你 又好好拎你入去先，等你在人间度留多一阵。哇，仲挑仲挑，哎。搞咗成晚，终于做掂晒啲嘢啦。话时话，啊，个肚都有啲饿添。啊，捧翻条鱼上嚟先，点整佢好咧？诶，哇，诶，仲挑仲挑。啊，我等到收咗铺先嚟食你，都算情之义尽噶啦。等我攞把刀嚟先。吓，咩事啊？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会咁噶？你系边个嚟噶？点入嚟噶你？吓、 啊，相公，我叫银英啊，我咪就系你头先话想食嗰条鱼咯。你睇下个木盘，系咪得翻啲水喺度？ 哇，鬼啊！你唔好行埋嚟啊！你究竟想点啊？ 皇安相公，你唔使惊啊！我都话我系雨落，边系鬼啫？我唔会害你噶，我只系想请求你两件事。希望你可以答应我。 我是平凡人嚟嘅咋，点帮到你啫？你唔系有咩冤情啊嘛？系就去揾包大人啦，唔好嚟揾我啦。 唔系，我希望你可以答应唔好食我，得唔得啊？ 哎呀，我点敢食你啊？你唔食翻我，转头都偷笑啦。 咁我真系多谢晒你啦。第二件事就系、是，我希望你可以娶我为妻。等我好好咁服侍你啊，相公。 吓、啊，你讲咩话？我点娶你啊？你系鱼嚟噶、啊，正所谓人鱼殊途，而且你生得咁靓，皮肤又咁雪白，体态又婀娜多姿，两只眼珠又圆又亮，咁靓嘅女仔点会肯嫁俾我呢个乡下仔啊？ 相公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其实我做咗鱼好多年噶啦，一路都留喺海里面。啲生活好闷啊！我从来都未上过岸，喺寻晚就系借咗一啲风力，先至可以上到顺相公只船。佢又将我许配咗俾你，我咪谂住过下啲凡人嘅生活咯。你放心啦，我喺水里面系条鱼啫，但系喺陆地上面，我可以幻化成人形，同普通女子冇咩分别噶。 咁你都唔使拣我噶。 你呢度除咗卖鱼干鱼酱之外，仲卖咁多香炸酥甜嘅糖饼。我哋做鱼嘅就最中意食呢啲嘢噶啦。相公啊，你俾我嫁俾你啦，我会好好咁服侍你同安人噶。 吓、啊，你俾我谂下先啦。喂，你唔好行咁埋啦。 相公， 哎哎， 皇安相公， 唔好咁啦。 点啫？哎呀，你唔好嫌弃我啦。 唔好咁啦。 相公。 哎啊，好啦好啦，你话点就点啦。 咁我哋入去就寝啦、啊。 好啊。 神叔，哎呀，今日咁早攞鱼嚟啊！嚟嚟嚟，坐低唞下先，我去斟杯茶俾你吓。 系啊，系，嗯，唔该晒啊。 哎呀，唔使唔该。 系咧系咧，阿安仔咧又未起身啊？啊，呢排成日都系见你一个人开铺嘅。唔系啊，安仔娶咗老婆之后，就成个人懒晒啊嘛。 安仔呢排咧，系就系瞓晏咗啲。不过佢冇乜点变，又冇偷懒。但我个新抱阿银烟佢就都唔好提咯，真系。 我做咩啊？乜佢令到你好激气咩？吓、佢初初过门嗰几日。你咪赞佢又靓又勤力，仲话好帮得你哋手添嘅。 系、啊，初初嗰几日啦嘛，最弊依家成个都唔同晒咧。一日瞓到黄朝白眼，系就系有出嚟铺头，不过唔系帮手，系帮口啊。 帮口？哦，佢用把口周围帮你嗌人嚟帮衬啊？ 唉，系就好咯。佢用把口咧，帮我哋食晒铺头可以卖嘅任何嘅一种糖饼。唉，总之做嘢冇佢份，好食懒飞。唔系，应该好食懒油至啱。 咩好食懒油啊？你究竟讲咩啊，王妈啊？ 冇嘢。唉，你听错嘅啫。哎呀，总之系咁咧，我当初真系唔俾佢过门啊！依家你见到佢啊，成个都唔同晒啊，唔单止珠圆玉润，仲鬼死咁有福相。佢摆明嚟我呢度系享福嘅啫。 哎呀，王妈算啦，新抱唔好，最多咪慢慢教咯，千祈唔好咁劳气啊！哎，我都走先啦，啲鱼你啊记住数先啦 吓。唔该晒，好，唔该晒。唉，今次啊真系冇讲错啦，我呢个新抱啊，真系唔系人嚟噶。真系。 相公啊，不如我哋去前面嗰间云来茶居嗰度食啲点心咯，嗰度嗰啲肉香饺子好好味噶。 咩话？喂，我哋出嚟办货噶，你估出嚟吃喝玩乐嘅咩？而且我哋啱啱先食完午饭，你咁快又话肚饿啦？ 咁人哋少出嚟市集啊嘛，咁见到啲好食嘅嘢，梗系想试下噶啦。 你仲好讲，你呢一年喺屋企，除咗食同埋瞓，仲做过啲咩啊？又唔持家，又唔睇铺，连倒死啲酱油都话懒得去抹，好日都唔肯出嚟陪我办货。今次啊，都系我应承同你出去睇神功戏，你先至肯出嚟嘅咋？你话你自己，哎，系咪好过分啊？ 哎呀，算啦，最多唔去食啦，你唔好咁劳嘈先得噶。横掂有啲啲攰啊，不如翻铺头啦。 唉，啲货都未办齐啊！喂，你走去边啊？ 哎，原来那里有档算命啊，我想过去看看。 唉，正一冇他收，我和娘亲迟早就被他激死啊。 唉，啱啦，这位夫人请坐、啊、我就是神孙子，专帮人看相算命的，这里的街坊呢个都说我好靓的。 唉，我夫人仲使乜俾你算命啊？一睇个样就真系福相啦。唉，就知佢成世衣食无忧噶啦。 相公啊，咁有时啲嘢话唔埋噶嘛，你都想我哋可以趋吉避凶噶。 系咯，冇错啦。呢位夫人啊，讲得啱啦。好平啫，十文钱睇一个吓，好平，好抵噶啦。 咁啊，是但啦。不过你信唔信得过噶？ 唉，我有名神算子，精通周易。如果唔靓嘅， 你翻嚟拆我招牌啊！啊啊，等阵啊，夫人，麻烦你就坐好啲，坐正啲，系望前边多啲。 好啊，你帮我睇清楚啲、啊。 好啦，梗系啦。夫人，你嘅相好特别噃、啊，同一般嘅凡夫俗子好唔同噶、 啊。吓、啊，你唔系睇出啲咩啊？ 哎呀，我帮人睇相算命咁多年啦，都未遇过好似夫人咁奇特嘅面相嘅。恕我才疏，夫人嘅前生后世咧，我就睇唔出啦。不过咁。有一点就可以肯定的，就是夫人这个相横看掂看都是一个福相，所谓时也命也运也，夫人肯定是长命百岁，衣食无忧啊。 真的、 嗯、 是我就安乐晒了。 唉，我一早都说你会这样说的啦。 不过这样吧，有个缺陷，有一个缺陷。 咩缺陷啊？ 夫人虽然两目有神，晶莹雪亮，但系久久不动，两眼望人眨眼，呢种面相，就算我讲句难听啲嘅，系黑夫相嚟噶。 喂，黑夫点会啫？我都不知几旺，我相公就真啦。你呢啲咁嘅江湖术士，你咪讲得出就讲、啊。相公啊，你千祈唔好信佢啊！俾钱佢，我哋走啦。 唉，我都希望佢唔灵 嘅。哎呀，我都系衷心直讲嘅啫，两位又何必动气啦？ 真系咁样讲啊！ 吓，娘亲啊，你细心啲啦。 死 啦！娘子啱啱响房度瞓着咗一阵咋，无谓俾佢听到啦。 哎呀，仔啊，如果个相士真系咁灵嘅，咁咁晕我哋真系行衰运咯。哎呀，以为娶佢翻嚟可以帮轻下我哋啦，点知佢好食懒做。哎呀，都唔紧要啦。入咗门成年啦，都一无所出。而家仲话佢黑夫添，哎呀！你话今次点算啊？点算啊？哎呀！真系家门不幸咯、啊。 对唔住啊，娘亲，呢日都系我衰。如果当初唔系我贪图美色把持不住，今日就唔会搞成咁啦。唉，真系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啊！ 阿仔啊，你又唔使责备自己嘅，当初边度有人估到佢嘅德性系咁噶？哎、不如我哋谂下办法啦、啊，希望亡羊补牢啊！ 唉，仲有咩办法好谂啊？唔通休咗佢咩？虽然佢未有所出啫，但我哋成亲都未够三年，谂落七出之条，佢都冇乜点犯过啊！ 阿仔啊， 吓 嗱嗱，我咧就谂到一个办法，不过唔知道过唔过到你嗰关啫。 唉，娘亲，我对佢都冇晒希望噶啦。你都唔使念及我哋夫妻嘅恩情㗎喇，你讲啦。 好，咁我哋呢一於就嚟一招先死而后生。 吓、 啊、横掂佢呢条鱼呢都係来历不明嘅。嗱，不如咁啦，将佢呢放逐到去水里面，所谓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将、佢放返入水嗰度，咁都对得佢住呀、啊、总好过当初话劏咗佢嚟食呀，係咪 啊？咁又係。反正佢都享咗一年福啦，如果再系咁样俾佢食落去啊，迟早我哋连间铺都俾佢食埋啊！ 咁咪睇咯，哎呀，你识得咁谂就至好啦，一于咁做啦。 系娘亲，我知点做噶啦。 做咩今日咁好带我出嚟游山玩水嘅？ 你成日喺屋企嗰度咁瞓觉啊，瞓得多都闷啦。呢度靓唔靓啊？嗱，你睇呢个湖，叫做澄清湖啊。嗱，啲水特别清噶，里面啲鱼啊特别肥大噶。 呢度好靓，我好中意啊。 咁你中意就得啦。 咦，相公啊，点解我中意就得啊？啊，我哋迟啲搬嚟呢度住咩？ 啊，我都唔怕老实同你讲啦。是就是搬来这里住，不过不是我和娘亲，是得你一个而已。 蛤？只是我一个？为什么啊？相公，你不要我了？ 娘子，你来自江湖就回到江湖了。我们的粗人成日都是为了生活营营役役，根本就高攀不起你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以为可以多一个人帮手啦，可惜最后你都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，反而仲成为一个妇女添。 相公，唔好啊！点解你咁样讲噶？我已经系你嘅人咯，我仲可以去得边？唔好啊！ 你边度嚟，咪去翻边度咯。你扯啦！ 唔好啊！ 娘子，对唔住啊！以后就各安天命，你要自食其力，好自为之至得啦。 安仔，乜咁早开铺啊？点解唔见阿黄妈嘅？ 咦，神叔，我见到咁早，咪冇嗌醒娘亲起身咯。 哦， 咦，呢两桶鱼系我哋噶。 哎， 唔该晒你啊，神叔。 系，使乜唔该啊，老主顾啊。咦，系咧，安仔啊，话时话啦，呢几个月好似都唔觉你娘子喺度喎。佢最近好啊嘛，吓佢仲有冇咁好食懒飞啊？ 啊系，哎早晨啊， 早晨啊黄妈， 佢呢就翻咗去外家，系啦系啦，佢阿爹病咗啊，都怕要有一排先至翻得嚟啦。 哦，咁咪仲好，少个人啊少伤快咯，系整定佢冇食神啦。 哦， 我今朝一早咧。又打到条靓鱼喎、 啊！ 嗱、 啊， 你哋睇过啊，安仔啊，你话点整嚟食至好咧？吓、啊， 阿妈，你睇条鱼， 咁似嘅，阿顺叔啊，你点捉到佢噶？ 哦，呢条鱼啊，身肥肉厚。体态迟钝，平时啊，梗系连游水都懒噶啦。我随手用个网去捞，佢都唔识避开。我捞咗上嚟之后，顺手就将佢劈落木盆度，佢一坐就晕咗啦。啊，连挣扎都懒，就好似嗰啲等住人劏嘅羊咁样啊。 唉，佢系真系几懒嘅。不过佢都唔系全无用处嘅，你睇佢一身都系脂肪，可以将啲脂膏刮落嚟提炼成油，咪可以用嚟点灯咯。 咁都好，诶，总算有翻啲用啊，嗬。 结果。我哋就用咗佢做咗盏油灯，不过呢盏油灯啊，真系好奇异嘅。如果我哋家中请客大鱼大肉嘅时候，盏灯就会特别照得明亮。啲亲友嚟到啊，仲笑佢，问系咪盏灯为食，照得咁光。如果娘亲要用佢嚟照住洗衫、织布、打理家务嘅话咧，佢就格外变得暗淡，好似好唔愿意做嘢咁。唉。莫非真系好日烏龍，死性不改？ 只愿永生永世都是这样一路懒惰下去。 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马蹄露、华夫、谭翠莲、曾永强、陈炳球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